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这天晚上，红鱼住在阁楼里，他第一次体会到这栋复杂别墅的动荡不安。开始他提出与舒子吟交换房间的时候，仅仅是想表达他的勇气，因为看样子舒子吟已经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一个正在开始的长夜。同时，舒子吟的身体在惊恐之后又极度的疲乏，仿佛难以阻止的要进入睡梦。这样，红鱼提出让雪花陪着他到自己的房间去住一夜，而自己呢则留在阁楼上。红鱼故作轻松地说，明天早晨我就会告诉你这楼里什么也没有。我想啊，鬼魂也会怕我的。雪花扶着舒子吟走下阁楼之后，红鱼首先将这小小的阁楼再次检查了一遍。这里其实一目了然，一个小厅，是他的妻子蓝小妮喜欢的日式风格。以前妻子常坐在这里的地板上看画报，那姿态像一个女学生。另一间是书房，红鱼走进去拧亮了台灯。写字台上还放着舒子吟正在写的论文，这样狭小的空间没有多少悬念。红鱼又回到了卧室，舒子吟的泳衣还搭在椅背上。他叹了一口气，想到一个美好的傍晚被破坏了。他突然想起了一次已经忘记的约会，那个时候自己多么年轻，和一个女孩坐在夜晚的河堤上，他们忘记了时间，夜已经很深了。河堤下面的卵石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沿着河滩慢慢地走过去，然后又走回来。他始终看着地面，好像在卵石中寻找着什么。红鱼感觉到女孩子对他的依偎更紧了一些，他们都停止了说话，眼睛看着河堤下那个模糊的黑影的移动。当那个来回走动的人又一次走到他们坐着的河堤下面的时候，那黑影突然发出了一阵狞笑，然后就反身跳进河水里去了。鬼，水鬼！那女孩子跳起来，他们拉着手一口气跑出堤岸上的树林，见到河边公路上的汽车灯才松了一口气， 一个销魂的夜晚刚开始便结束了。恐惧是潜伏在人体内的动物性之一，当它出现的时候，玫瑰色的堤岸不堪一击。今夜红鱼无眠，在这神秘的阁楼上，置身于舒子吟住过的房间里，他的衣物所留下的温热气息和楼梯以下的黑暗中吹上来的阴冷，这两种东西能使红鱼陷于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复杂的境遇。他推开窗，看见两个人影在楼下的树丛中游动，他知道这是武刚和卢老头在监视着这个夜晚。他之所以安排武刚今夜也参加卢老头的守夜，是他仍然相信危险来自于别墅外部。虽说这是一座孤岛，岛外是浩浩的湖水，但这种与世隔绝究竟是让人感到安全，还是更加危险？他现在完全无法判断。他想起中世纪的城堡，在如此坚固的防御中，如果城堡内部闹鬼，将是最可怕的事。想到这一点，他又觉得让武刚和卢老头在楼外守夜是一个错误，应该将他们俩撤回来，在各层楼道上游动，或许才有作用。对一件事做出决定，红鱼这是第一次感到矛盾和犹豫不决。现在已经半夜了，今夜就这样了吧。红鱼躺在床上，试着想睡上一会儿。他关了灯，有淡淡的月色从窗外照进来。他回想起了童年的大院，住户们一家挨着一家，在夜里隔着薄薄的板壁，甚至能听见邻居在床上翻身的响动。在那种密集的居住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连鬼魂也没有插身之地。确实，大院中从未闹过鬼，即使是有邻居死了躺在卸下的门板上，大家从那门板边挤过的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恐惧。到夜里，门板上的死者与左邻右舍的床的距离不会超过3-5米，但没有惊悚事件发生。除了死者门口一堆明前的火光之外，大院的夜寂静而安宁。红雨翻了一个身，想尽快睡着，却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也许是窗户或者是门的声音。他没法辨别这声音来自楼内的哪一处地方。他想到空着的房间太多了，只要有一扇窗户忘记关上，夜风便会从那里潜进来，在走廊上的楼梯上游走，时不时地吹开一扇门，然后又突然地关上它。将近半夜，睡意让红鱼陷入了迷糊。突然，门外的一声叹息让他惊醒。室内半明半暗，窗外的月光也比刚才亮了一些。他屏息静听，门外有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这时候，红鱼奇怪的变成非常的怯弱，他甚至不敢起床去打开房门。刚刚听到的叹息声就在门外，他不敢想象打开门会看见什么。寂静的僵持中，书房里又传来了翻动纸张的声音。他想起了舒子吟那些放在写字桌上的论文，在这夜半时分，舒子吟会上楼来翻阅吗？ 舒子吟， 红鱼在暗黑中叫了一声。隔壁书房里没有人回应，但翻动纸张的声音停止了。不过两分钟以后，似乎又有了动静。红鱼跳下床，啪，开了灯。明亮的灯光让他有了勇气，他一定要走出去看看。他开了门，外边的客厅没有任何异样。他将书房门轻轻地推开一条缝，里面亮着灯。红鱼意识到是自己离开书房的时候忘记关灯了。他慢慢地推门，让门缝越来越宽。当整个书房都能看见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一切如旧，台灯的光照下，舒子吟的论文还摊开在写字台上。他走进去，坐在写字台前，想着刚才听见的纸张翻动的声音，心里又有点砰砰直跳，直到他的眼光落在翻开的稿纸上。他像患了强迫症似的，一行一行的阅读起来。早期人类的巫术也以死人为手段，在加勒拉人那里抓一把坟土撒在别人的屋顶上，据说可以让房里的人长睡不醒。当时的窃贼常使用这种方法，而罗塞尼亚人则取来死人的骨髓点灯，并举着这油灯对别人的房子绕着走三圈，房子里的人便不会醒来。在欧洲有一种神奇之手，也被描述为具有同等魔力，那是一只被风干了的、被绞死者的手。如果将用人的脂肪制成的蜡烛插在这只手上，这种烛光足以让一个广场的人都昏昏欲睡而动弹不得。在古希腊，人们相信从火葬的柴火堆中抽出的燃木可以使最凶恶的看家狗叫不出声音。在17世纪，强盗们经常用婴儿的手指做成魔烛，为此常有孕妇被谋杀的事情发生。红鱼不敢往下翻看了，在这夜半时分读到如此可怕的东西，使他怀疑这是不是舒子吟写的论文。刚才听到书房里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是另有一个人在阅读吗？是风？是老鼠？他想起在海边第一次遇见舒子吟的时候，他就读起过不少关于巫术的事。这种学术研究 原来藏满这么多害人的故事。所以舒子吟一来到这座别墅，便在夜半听到了女人的哭声。接着舒子吟在阁楼下的过厅里撞在了吊死鬼的身上，这一切是否预示着因为舒子吟的到来而使别墅内的凶兆逐渐的显形呢？红雨感到背脊发冷，他赶快走出书房，对着下楼的楼梯口望了一眼，但是他没敢走过去，而是一转身进了卧室。卧室的门被他砰的一声关上了，他靠在门后让自己慢慢的镇定下来。此时红鱼的耳朵出奇的灵敏，他控制不住的倾听楼内的动静，但是什么也听不到，整座别墅在夜半沉睡。红鱼重新躺上床，望着天花板上的木纹。突然这时候他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咚咚咚咚，他绝没有听错，因为这脚步正在向阁楼上走来，一声比一声近。刹那间红雨想到了舒子吟，想到了舒子吟看见的那具女尸。他从梁上掉下来摔在地板上，然后开始蠕动。红雨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他今夜根本就不该住在阁楼上，而现在那脚步声找上楼来了。 吊月楼是黑石湖景区最繁华的餐厅了，凡是有身份的客人或重要会议的接待都安排在这里用餐。中午时分红金出现在这里，是分布在两层楼的服务人员包括厨房里的厨师都神经紧张。有六名服务员工被开除的消息刚刚传出来，原来是公司红金总经理来临这里做出的决定。餐厅副经理胡师傅毕恭毕敬地将红金请进了二楼的包房，这是一个优雅的所在，大幅的落地窗正对着湖面，名副其实的秀色可餐。 胡经理啊， 红军坐下后就不客气地说， 你的管理还得加强啊，你看看你的员工都成什么样子了，上班无情打采的，嗯，还通宵打牌，四男二女挤在一间小屋里闹到天亮，这对你上百个员工是什么影响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下面的名堂，我的耳朵灵得很呐、啊！企业管理哪一环都不能放松啊！ 厨师出身的胡经理一个劲儿的点头，啊是啊是。面对28岁的总经理，仅厨师的工龄就有20多年的胡师傅感觉站在了一个家长的面前，因为过失而不得不接受严厉的责罚。红军接着又说， 小胖子伺候老爷子去了，现在考验你的时候了，知道吗？ 小胖子是这里的经理，尽管他曾经是胡师傅的徒弟，但自从几年前他被调去做老爷子的家庭厨师以后，一返回这里便升任了经理，而胡师傅作为他的副手。对于这一点，胡师傅是想得通的，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也盼着有为上层人物贴身服务的机会，可这次老爷子重返别墅，洪金选厨师的时候又点中了小胖子，这让他沮丧了好几天。胡师傅表态说，我一定加强管理。洪总啊，喝点什么呢？哎，其实他知道洪金爱喝的是茅台，他这样问只是出于尊重。 都是自己人，就随便点吧。 洪金说。酒菜上桌的时候，进来了一个个子高挑的女孩，负责斟酒。洪金刚才走进吊月楼的时候看见过她，是站在大堂入口处的迎宾小姐。洪金当时望了这个女孩一眼，觉得很面生。洪金在这个女孩给她斟酒的时候侧脸问， 你是新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冷小丽，旅游学校毕业，刚来这儿工作一个月。洪金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公司招了一批新员工，都安排在景区的各个部门，他由于太忙和这批新员工几乎没有接触，所以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包括安排在他的办公楼负责搞接待的那个女孩。这个女孩被武刚看上去后硬拉了去客房，他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的。她叫范云，据说她从武刚的房里出来后躲进屋哭了一阵子，但过后并没有声张，这让洪金悬着的心放下了。看来武刚还没有给她惹祸。武刚说他一开始就硬塞了5000块钱给这个女孩，也许是这个因素起的作用吧。不过这个武刚也真会挑，洪金事后才发现这女孩确实挺迷人，而自己由于忙乱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想到这一点，洪金有一种家里被盗的感觉。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 午餐以后，洪金坐在靠窗的躺椅上休息。胡师傅说他要去忙别的事儿了，洪金欣然同意。冷小绿送来了茶水，她的身材极好，浑圆的大腿在旗袍开叉处时隐时现。洪金望着她问：“ 多大了？”“ 19岁。”“ 嗯，如果调你到公司总部来工作，愿意吗？” 洪金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让他跟范云互相换工作。他不愿意让武刚接触过的女孩再留在他自己的身边。 冷丽有点喜出望外：“ 公司总部，我怕做不好工作。”“ 你行的。” 洪金说，“ 先做做接待，如果干得好，我再安排你在办公室工作。就这样，嗯，我下午就叫人事部发通知过来。”“ 谢谢，谢谢洪总经理。” 冷小丽非常的感激。洪金用鼻子嗯了一声，他喜欢这种感觉。一个偶然的念头便可以改变这些人的命运。他感到自己的手中像有一根魔杖似的，无所不能。走出吊月楼餐厅以后，洪金又去看了看新员工军训。这是刚到的第二批新员工，有20多人，分男女两组，正在操场上练队列和行进。剩下的阳光让他们的衣服上都浸出了汗水。洪金认为这种训练非常必要。从部队请来的教官停止了训练，让他给大家发表一番严厉而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是大家的掌声。他满意的点点头，离开的时候还叮嘱教官一定要严格要求。洪金感到自己真是太忙了。在走回办公楼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是武刚打来的，问淹死的那个女孩找到尸体没有。这武刚一到黑狮湖总要惹祸，他怎么就会把快艇开翻了？两个女孩只救起一个，这号称身手不凡的武刚也真是个大笨蛋呢。洪金为此出动了3只船，成天在湖上寻找，已经3天了，那尸体就是浮不上来。还没找到。武刚在电话里说：“ 也许是被鱼群吃差不多了吧。哎，哎，不是玩笑，有这种可能。你不知道这湖里有多少鱼啊？嗯，哎，还有不知活了多少年的鱼精呢。你有人看见过？红色的鳞，大概有2米多长。嗯，好，好，我会叫人继续找。 洪金听到这儿，放下电话，将薛英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关于冷小丽与范云互相换工作岗位的事，他要他立即去通知人事部办理。薛英瞪他一眼说：“ 你又动什么坏心思了吧？” 他不耐烦地说：“叫你办你就去办。” 薛英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已经有3年了。对薛英这个25岁的风骚娘们儿，洪金对她最满意的一点就是顺从。尽管常和她上床，但不准她过问自己的私事，这也是约法三章。处理完各种事务以后，洪金点燃了一根烟，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望着山坡下的道路。突然，有2辆警车疾驶而来，稳稳地停在了景区的停车场。是公安局的姚局长和几名便衣刑警下了车，从后车门还牵出了一条凶猛的警犬。出什么事了吗？洪金赶快下楼去迎接。姚局长是景区的老朋友了，他拍了拍洪金的肩膀说：“给我备一艘快艇，去老爷子的岛上。”“ 怎么，我二叔的别墅又出事了？” 洪金急切地说：“老问题了。又是闹鬼，这次非让我们去彻底查查不可。” 舒子吟庆幸自己昨夜幸好没有住在阁楼上，不然那夜半上楼的脚步声会吓死人的。洪玉江他自己当时也非常紧张，那脚步声上楼以后停在门外便没有声息了。红鱼下意识地咳了一声嗽，然后用很粗的嗓音吼着：“ 谁在外边啊？” 他的声音在夜半的寂静中显得很空洞。外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红鱼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后，把耳朵贴在门上细听，有一种很轻微的沙沙的声音，好像是有手在理动绸缎之类的东西。他感到背上已经出了冷汗。突然，外面传来咚的一声，好像有人在楼梯上湿了脚。接下来又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听到这儿，舒子吟心有余悸地说：“ 那你怎么不敢开门出去看看呢？” 红玉说：“现在想来该这么做，可当时真是恐惧啊。把拉开门的时候，正有一张可怕的脸在对着你。”此刻是下午时光，舒子吟和红鱼在树下喝茶聊天，他们面对着白色的别墅，在夏日的阳光和树影中，这别墅给人一种美丽如画的感觉。 可谁会相信他在夜里会变得像坟墓一样可怕呢？舒子吟稍不留神，那具悬挂在楼梯下面的女尸便在他的眼前晃荡，这可怕的刺激像烙印一样挥之不去。所以舒子吟宁愿在楼外的树下坐着，以便尽量的减少待在房子里的时间。 有船来了， 卢老头在水边喊着。红鱼站起身往湖面方向望了望，便安排武刚去岛边接船。他们来了，他重新坐下以后对舒子吟说，红鱼这次之所以迅速地找来警察朋友侦查昨夜的恐怖事件，完全是照顾到舒子吟的强烈要求。因为舒子吟坚定地认为这世上不会有鬼，一定是这座岛上或别墅内藏有什么人，一到夜里这些人便兴风作浪。如果是这样，警察一定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当然红鱼的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一切是这样简单，他过去就几次找过警察朋友来协助，为什么一无所获呢？他也不相信这世上有鬼魂之类的东西，但是真要说没有，也同样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很多人都有过永远没有谜底的恐怖遭遇，在科学不能解释这些之前，红鱼觉得对鬼魂还是将信将疑为好。所以卢老头一早就建议请庙上的人来驱邪，他也是同意的。可舒子吟说，这些仪式都是巫术的延续，没有作用的。至少对不相信此道的人就没有作用。如果相信，也只是在精神上起一些暗示作用。舒子吟坚持要警察来侦破，红鱼只好答应了。姚局长和四个刑警上岛以后，在武刚的陪同下向别墅走来。一条吐着舌头的警犬跑在最前面，舒子吟吓得叫了一声，本能地站到了红鱼的身后。红鱼握着姚局长的手说，情况我在电话上都跟您讲了，重点是这岛上的灌木丛，房子里呢主要是检查那些空房间啊，以住着人的房间我想就不用细查了。红鱼之所以这么安排，是他对警察入室总有点隐隐的反感，如果将他们住的房间翻得乱糟糟的，那感觉有点像抄家，这有损于他红鱼的面子。对小岛和别墅的全面侦查开始以后，红鱼便带着舒子吟在岛边散起步来。他不愿意舒子吟看到那种如临大敌的搜查的场面，因为这会加重他的内疚感。无论如何，对一个心爱的女人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于红鱼这样的男人来说尤其难堪。当然舒子吟惧怕那只凶猛的警犬也是让他远离现场的理由之一。舒子吟望着蓝色的湖面说，但愿姚局长他们能找出线索就好了啊，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啊。红玉说，别说你撞见的吊死鬼事后连痕迹也没有，就是前些时候死在这里的借宿者，有现场，有尸体，他们也来查了，结果怎么样呢？到今天也破不了案，并且连头绪都没有。这事还不如我亲自过问有效呢，你等着吧，说不定哪天就有江湖上的人向我报告结果呢。 树子吟有点惶恐地说，那么如果他们查不出阁楼下的怪事，那怎么办呢？ 怎么，害怕了吗？当初你要来这里的时候，不是说挺有兴趣吗？ 谁害怕了？ 只是和我当初的判断有点差异罢了。当初我想楼内的怪事是人的幻觉造成的，而死的那两个游客不过是一件刑事案，也许在我到来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破获了。现在看起来一切可能要复杂的多了。 不过我不会害怕的，我不会当逃兵的，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你不知道我的胆子有多大，从小在深山里练成的。 哎，你不知道三线建设的地方有多么偏僻啊，杳无人烟的。 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在山崖下的草丛中发现过一个死人，我还把尸体拖出来，结果是一个自杀者。 红鱼望着眼前的这个大家闺秀，打断他的话说， 啊，你没有那么胆大吧？ 你不相信啊？ 其实我不算胆大，但是我好奇啊，我想知道奇闻怪事背后的真相。 我的导师说过，我这种性格也挺适合做学问的。对昨夜发生的事，我只是没有思想准备。既然发生了，不管警察能不能破案，我也不会再害怕了，我会想出对策。 对他的勇气，红鱼真是有点吃惊了，同时也暗自高兴。 舒子云至少不会因为惊吓而迅速地离开这儿了。 不过这些离奇的事件究竟怎么才能解决呢？ 并且事情越来越清楚，他从不敢相信的鬼魂或许真的就遇上了。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也许带着舒子吟离开这儿还会是最后的选择吧。 正在这个时候，姚局长找过来了，他满脸严肃地说， 在别墅周围一带，尤其是门前台阶下的泥土中发现了血迹，是警犬嗅出来的，刑警已经取了些土样出来，确实掺有血迹，可是卢老头和小胖的厨师说是鸡血，他们在你回来的时候杀了两只雄鸡来驱邪。姚局长让红鱼证实一下这件事情，看有没有必要将这些渗有血迹的泥土带回去化验。红玉确定地说， 是鸡血。 这警犬的鼻子也真太灵了，还发现什么了吗？ 没有，楼里楼外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不过在询问女佣的时候， 他们说刚来的时候在底楼的走廊里发现过一条毒蛇，是武刚用飞刀把它杀死的。 红鱼不解地接着说，我听说过这件事啊。 这与昨夜发生的怪事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的， 姚局长靠前一步，声音也柔和下来。 我有个想法啊，但是你别将我看成是公安局长啊，而把我当成你的老朋友。事实上，我们本身也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红玉说：“你看，你什么时候学会啰嗦了？你快说。” 红鱼啊，我在想啊，你这房子 空了有一年多了吧？ 啊，蛇都进来了吗？按照民间的说法，那是阴气很重啊。啊，这样发生了一些怪事儿，啊，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些，啊，一些方面的原因呢？啊，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回避责任呢、你知道的，你的事我从来是全力以赴的，但是老找不到线索，让我也有点胡思乱想了。哎呀，当然我这是随便说说啊，下来以后呢，我还会考虑方案的，啊，至少死的那两个人不破案也没法交代，是不是啊？ 这种结果，那可真是红鱼意料之中的事。不过，由警察来大张旗鼓的搜查一番，至少可以给舒子吟打打强心针吧。 看着姚局长带着他的队伍登船离去，红鱼转身对卢老头说：今天晚上天黑的时候，在别墅的周围再放一次鞭炮。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